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施恩两个字要注意，这个报施恩德与人为善，我们讲席之中常讲，一定要存一个纯善的心，纯善的念头，念念为人着想，那就是报施恩德了。报施恩德是他的想法，是他的讲法。如果我们自己还有一念报施恩德的心，就错了。错在哪里？我们着相了。着相就不圆满。着相是三界六道里面的善因，同性德不相应，这个道理好深好广，学佛的人不知不得的。你不知道，你清净心得不到。各位要知道，清净心才是真善，是大善啊。昨天我们参加回教表扬伟大母亲大会，我们不知道那种场合里头居然会冠盖云集，有三个部长，新加坡前总统参加了，即将选举的总统候选人纳丹先生亦参加了，还有各国大使馆的一些使节，我们在贵宾室里面倾偈，他们见到我都很欢喜，问我，他说看起来我很年轻，问我年纪，然后问你是怎保养的，我就跟他说清心寡欲。清心寡欲不是不做事，什么事都做，好热心地做，好认真努力在这里做，做完怎样呢？不着相。刻意去做，做得念念不忘记，那就不得了。我讲清心寡欲，讲放下分别执着，他们听到都懂， 难啊，唔容易做到。老实讲，有咩难啊？难喺冇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，难喺呢个地方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时，49年日日为我哋开示，无非就是说明呢个事实。事实明白咗就唔难。事实系乜嘢？能得所得都不可得。佛家常讲万法皆空，你仲会打妄想咩？袁了凡先生明白了，他明白的还不是这个甚深的道理，他明白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道理。这个是时尚的时尚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。你这一生中功名富贵，夭寿贫贱，都是过去生中所修的。这一生中感得的果报，丝毫不爽啊。这个是事相上很粗浅的真相，他明白了。明白之后他就如如不动。妄想分别执着虽然冇断，轻咗，比一般人就轻好多。佢同云谷禅师喺禅堂里面坐咗3日3夜，唔打一个妄想。咩原因？明白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放下啦。这个还不是事实真相，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心先真正清净。你看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，云谷和他开示，他发心读书求取功名，改造自己的命运，世间人的好榜样，六道众生的好榜样。不是学佛的，虽然不学佛，它是学佛的好基础。学佛确实从这个基础上建立的，那是不可以否认的。佛法是出世间大善，大善一定建立在小善的基础上。这个道理现在懂的人少了，古时候懂得的人多，未必能做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这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懂得不够透彻，第二个烦恼习气放不下，受不住名闻利养的诱惑， 原因喺呢度啊。我哋明白啦，明白之后要知道点做法。要依照佛的教诲，绝对无错，以善心善行帮助人，人哋呃我哋，我哋仲系要以善心善行待人，绝唔好认为人哋欺骗我就回避，我就唔理佢。咁我哋仲系起心动念，我哋仲系落喺分别执着上。人哋系诚意对我定系呃我，我哋唔知唔得，唔知就系糊涂啦。样样清楚，一啲都唔懵嘅，以真情心待人，呢种系佛菩萨。菩萨行，咁先系真正嘅示人。示人自己都冇施恩嘅念头，边会求回报噶？帮助人、成就人、布施供养人，绝对冇后悔嘅意思。琴日讲过，有求报嘅念头，贪心冇断，布施冇圆满。布施波罗蜜，你有布施冇波罗蜜？你俾人之后又后悔，你悭吝嘅心仲有，吝啬冇化道，呢个系三毒。第一个贪烦恼唔会断，佛用布施呢个方法帮助我哋拔除悭贪。如果你有求报嘅心，有后悔嘅心，悭贪烦恼冇可能拔除。有布施唔称得为布施波罗蜜，菩萨系修布施波罗蜜，我哋凡夫修布施而达唔到波罗蜜，但系唔修布施波罗蜜。我哋绝对唔会超越六道，绝对唔会断烦恼，唔会开智慧。智慧系本有嘅，一切众生自性里面本来具足嘅。智慧点解唔开？就系俾嗰啲烦恼盖覆住，所以智慧唔会现前。佛教我哋将烦恼除咗，智慧就现前啦。烦恼最严重嘅就系悭贪。呢两句话系教我哋要好认真、好努力去学， 我哋无始劫嚟烦恼习气好重，求报后悔嘅念头常有。你哋或者听我讲过，简丰文喺台北杭州南路嗰间讲堂送俾我，以后佢好坦白咁同我讲，佢后悔咗年半，时时半夜瞓觉醒过嚟，点解咁多钱抌咗呢？年半之后，是日日听经，逐渐明白了，先不后悔。不容易啊，所以这种现象是正常的。你如果没有这种现象，你的善根福德不是平常人能比的。肯布施已经就不容易了。求报后悔是很平常的现象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如果还有这种念头，烦恼未断尽，智慧不会现前，要时时想到这个事实。贪嗔痴慢，是非人我，都放下了，你心底先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，然后你就知道，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我哋想开智慧呢两句话就太好啦。要时时去做施恩嘅事，时时去帮助人哋嘅事，用智慧帮助人，用劳力帮助人，用财力帮助人，通通都要舍。在各位知道，越写越多，不是写了就没有了，越写越多。写是印，那个越多是果。收印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的，但是不可以有求果报的念头。点解啊？求果报嘅念头系贪心，果报现前咁系真理，因果一定相应。然后你就知道，布施我哋嘅体力，你身体越健康，布施你嘅智慧。你时时有好嘅念头、好嘅思想、好嘅主意，帮助人解除危难，你收呢啲恩，长智慧。佛嘅智慧点解咁大？佛日日讲经说法，布施好主意，教人破迷开悟，所以智慧就咁大啦。我哋自己有啲好嘢就好孤寒，就怕人哋学识，你边会有智慧噶？所以有好多人送啲书，法师嘅著作送俾我。你知唔知啊？我第一眼睇嘅系乜嘢？我睇佢后面版权页，佢上面印住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我书就合埋唔睇。 点解呀？心量太细啦。你能写出乜嘢好意呀？嘥我时间。心量太细，冇智慧。自己有啲好嘢，将自己嘅权利揸得好紧，咩智慧财产权，佢边有智慧呀？真正有智慧嘅人，万缘放下，版权亦放下，唔要啦，嗰个人有智慧。这个是我看书的一个原则。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。所以要学佛菩萨热心帮助人。要真正做到唔希求果报，唔后悔，一定要深入经藏，理事都要透彻，一定要落实喺生活上，认真努力去做。这个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讲得非常好，他举佛经上讲的人用财帮助人，他举出一个例子，来不见有能施之我，将我忘记了，外面亦没有挂住接受我布施的那个人，中间亦将你布施的物忘记了，这种叫三轮体空。诸佛菩萨没有说不是这样帮助人的，以财施，以法施，以无畏施，心地永远清净平等，施少得大福报。比喻里面讲，布施一斗米，得无量无边的福报。这样讲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？清净啊，他得无量无边福报，他是将圣德开显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施舍一文钱，能消千劫灾难。这句话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。我们现在修福得到的果报很少，亦没有办法消灾免难，原因在哪里？心不清净，布施得再多，同圣德仍然是隔了一层。所以仍然要在六道里头过苦日子，亦就是我们求报的念头，求果报的念头， 存在啊。所以点修同佛菩萨比都有好大差距，尤其是追悔，这个是个大关键。如果做恶事后悔，咁好啊，嗰啲恶念慢慢会止住。如果做善事后悔，善念嘅根就会断咗，以后唔会再修善啦。而家世间人修善，系咪真心修善？决定后头有果报，佢睇准咗啦。好似赌钱，佢落注咁，有时亦会睇错咗。唔系以清净心，唔系以真正善心，无一唔系自私自利，同自己有利益嘅事要多做。佛菩萨所做嘅善事，里面绝对冇自己嘅利益，所以佢心清净，佢生智慧，佢有大福德，无量无边嘅福德。我哋而家唔单止自己要明白呢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讲俾人听，仲要自己真正做俾人睇。讲俾人听，做俾人睇，目的喺边度？绝冇自己嘅目的。希望人哋好，希望社会好，希望大家和睦生活。自己仲系一尘不染，仲系清净无为，咁先系佛弟子。嗰个人真正学佛，如果帮咗人又后悔，咁不如唔好帮。点解啊？怕自己嘅善根从此被断咗。小注里面有比喻，亦有讲法，讲得好啊！第二段里面讲，布施有三，有法施，有财施，有心施。呢度同我哋普通平时讲嘅有啲差别。平时我哋讲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呢种讲得最多嘅。心思咩心？真心啊！真心点布施？教人亦了解有真心，佢嘅真心亦能因你教化演说而有所启发，佢嘅真心露出嚟，呢种系心事，呢种最难最难嘅。 但是功德无有边际，无有止境。这一种只有诸佛如来发生大事，他们才能做得到的。但是他注解里面讲得浅，浅是什么？自己没有能力布施，但是有这个心，谚语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不是没有心，常存此心，这个是心思浅的意思。时时有布施的心，时时有帮助人的愿望，但是自己没有能力。这个心永远不会失了好啊。这个是心思的浅意，我们可以着手。但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环境之中，只要将自己本份工作认真去做，就是心思。我们出家，出家做什么？这个行业的本份工作是什么？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，我们生活是表演。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就是表现。师是表率，范是模范。我们的生活是一切众生生活的模范。我们着衫是一切人着衫的模范，衫要干净，要企理，烂无所谓，烂了可以补翻，一定要干净，要企理。吃饭是吃饭的模范，吃饭要有规矩，有个样貌。想下我这样吃饭能被人做模范吗？这种就是佛法了。佛法是生活教育，点点滴滴都要做众生的好榜样。我们有没有做到？说是跟众生说明，人家看到这样要来向你请教，你跟他解释，跟他说明，他看到了，他相信，他听到了，他明白，明白是解，他有信有解，他亦会效法，他亦会学。佛法不是只讲不得，佛法是解行相应，解行并重的。在大乘经里面，将行摆在第一，解摆在第二，净土就是这样了。观音菩萨摆在第一，大势至菩萨摆在第二，观音代表行，大势至代表解，《华严经》里面 普贤代表行排在第一位，文殊代表解排在第二位。解行是同一件事，特别着重在行门。讲到一定要做到，我哋先会得到真正嘅受用。呢、这个真正受用系发起充满，呢、这个喜悦唔系外面嘅刺激。现在世间人嘅享乐系乜嘢？系享受五欲六尘刺激嘅乐。嗰种乐系从外面嚟嘅，就好似食兴奋剂、打吗啡嗰种乐，唔系真乐。佛法里面讲嘅乐系从内心里面，好似泉水一样向外喷，呢种系真乐啊！呢种叫法喜充满，我哋得唔到。点解得唔到？做唔到。将佛嘅教诲落实喺生活上，生活里面产生喜悦，呢种系真乐。呢种乐唔系从外面嚟嘅，而且同各位讲，呢种乐系人生最殊胜嘅滋养。世间人亦有人懂得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精神就嚟啦。所以佛菩萨永远不疲不厌，唔疲倦，唔厌烦。咩道理？喜悦。我哋做事点解时时疲倦厌烦，冇喜悦啊？我哋喺佛法修学上发起得唔到，点可能有进步？如果你得到法喜之后，你确实你有长足的进步，你不会退转。得不到法喜很容易退转。法喜一定是在解行并重之下你才能得到，偏在一边得不到。有解无行得唔到，有行无解亦得唔到。呢句清凉喺华严经注解里面讲，有解无行，增长邪见；有行无解，增长无明，都得唔到法喜。法喜一定要解行相应。禅宗里面讲的定慧等学，它里面你就得到法喜。定慧不均等得不到，解行不均等得不到，一定要均等，它里面才能产生。这两句是讲行，希望我哋要留意，要认真去体会，去思维，努力去做，一定要落实喺生活上。我哋而家施恩俾人，绝对以佛法为主。我哋唔以财，到以后你接受人布施，咁系财嚟啦。 嚟啦，立刻转手就要撕出去，绝对唔好留。你留亲就有弊病，留弊就生啦。点解呀？烦恼就起嚟啦，会增长贪嗔痴慢，所以要放下，要舍弃，绝对唔好俾烦恼增长，要令自己智慧增长。记住，唯有智慧先能解决问题，解决六道嘅问题，解决生死嘅问题，解决一切世出世间嘅问题，要真智慧。好，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。